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七章，前文我哋讲到，周生同文才咧就跟紧呢个四目道长阿友哥，就学习呢个赶尸控尸术咯噃。但系好死唔死，呢两条友仔咧学学下嘅时候，竟然系喐手喐脚，嘢都未学到啫，反而系将八条僵尸搞到造反咁滞。咁啊，千钧一发之际咧，周生啊俾八条僵尸逼到墙角，喺棺材边，眼见就顶唔顺。正当喺呢个时候，空中一扎糯米啊洒咗过嚟，而同时间两条麦斗线箍住咗八只僵尸，只见到八只僵尸身上被捆住嘅地方，嚓一声冒起黑烟，随即就好似扎种咁样，八只僵尸同时被向后拖走。秋生定神一睇，只见到九叔同埋阿友哥好似从天而降咁样，一下子啊制住咗八只僵尸啦。秋生啊偷眼望过去啦，见到九叔咧面上啊全无睡意嘅。好明显啱啱咪諗嘢諗得多，係未瞓着㗎喇。而友哥呢面色就难睇啦，发晒烂渣咁样，指住文才同秋生， 哎呀你啲 闹都未闹啫，两条麦斗线捆唔住，八隻僵尸同时一挣，啪一声挣开麦斗线，四散就去咬人。九叔望望友哥讲一声， 哎呦肉手啦。 四目道长啊，友哥收起怒勇，两师兄弟好似做广播体操咁样，动作啊如出一辙。只见佢两个咧同时吞后一步，左手搭右手，右手啊剑指向上一指，结咗个内师指印，然后双手啊一翻，右手剑指啊直指眉心，大喝一声顶，之后啊咬破中指，右脚一蹬地，两个人啊之箭咁啊冲咗出去啦。只见到阿九叔咧，手脚毫不留情，见到第一只僵尸扑过嚟呗，凌空跳起一个扭腰，好似大圣劈挂咁，右脚高举过头，身一扭一压，右脚半月形咁挂落僵尸嘅头壳顶度啦，哐咁一下，成只僵尸啊俾九叔一脚挂咗落地，嘣一声个头撞喺个地下度，随即啊仲要弹起，继续想咬啦。喺佢弹起嘅时候，九叔一个转身，右手中指咧就已经点咗额头上边，而只僵尸咧俾九叔个右手点中额头之后，成只僵尸就好似停电咁谢晒。友哥喺隔篱见到，哇，心都赤啊！一边拱住另一只僵尸，一边又对九叔讲啦：， 喂，师兄，唔好咁重手啊！我啲老细嚟噶。 九叔啊，拨拨自己啲头发，讲咗声得啦。立眼见到第二只僵尸又向自己冲过嚟咧，脚底下一旋，日谋右拳直出，咣咁一下就打喺僵尸嘅肚度，成只僵尸啊俾佢打到飞到撞条柱度。九叔个左脚一点地，右手个剑指挥出，只僵尸都仲未有反应啫，额头上面又俾九叔中指上面嘅凌血点中，啊又一直又停电啦。有个睇到个心都赤埋，一边啊拱住另一只僵尸，见到只僵尸系咁对自己及过嚟，手踭向僵尸个颈上面一顶，顺势手掌一翻，揿住僵尸头个腮向左边一拨，然之后中指嘅羊血咧轻轻就点咗喺僵尸嘅额头上边，咪第三只僵尸又借鸡啦。只见有叔轻轻放低咗俾自己制服嗰只僵尸，谂住继续起身啊收埋其他嗰啲嘅啦。啱啱企起身啫，只见眼前人影一闪，一道身影啊打横向自己飞咗过嚟，吓到佢往后一缩，原来系另一只僵尸俾九叔打横啊掟咗条柱度。有个心痛到系咁嗌啦， 哎呀无任公啊，我啲老细啊师兄，唔该你唔好咁重手得唔得？ 一路鸡手鸭脚咁样冲过去，趁只僵尸未弹起啫，右脚一跪就扣住咗僵尸只脚啦，然后顺势向前一挨，成只僵尸又俾佢揿到瞓喺度啦。而友哥咧顺住条僵尸瞓低个势，向佢身上边一碌，右手嘅中指不偏不倚又揿正僵尸额头啦。咁三下五除二之下咧，九叔啊执咗六只僵尸，只见俾九叔搞掂嗰六只僵尸咧，个个就俾佢打到人唔似人，鬼唔似鬼，衫啊烂晒咁滞。 蓬头垢面，戴住嗰啲青装嗰啲帽咧，基本上就甩晒啦，披头散发，仲恐怖嗰啲鬼。有哥啊，望住呢一个惨烈嘅现象，真系欲哭都无泪。但对住九叔咧，又发唔起火、啊，咁唯有就同秋生同文才撒气啦。 呢啲两只契弟，你话啊，我好心好意教你哋赶尸，你又喐我啲老细，有冇搞错啊？师兄，呢两只咁啊马骝，我唔教啦。 九叔啊，望住阿友哥讲：，阿友，万事好商量，而且唔系我逼你教，系你自己硬系要教嘅啫。阿友哥俾九叔瞪到成条气都挫住，九叔拍拍佢膊头讲啦：， 文才、秋生，仲帮你师叔搞翻靓仔条尸？ 文才同秋生见到师傅同友哥一炷香嘅时间都唔够啫，八只僵尸就俾佢哋搞掂咗。一嚟就知道自己功力尚浅，完全就唔可以同师傅比。而文才呢个心又系十五十六咁啰啰挛啊，一路喺度谂： 哎呀，死死啦！今次要搞镬大嘢，唔知师叔会唔会唔教我咧？你话 一住惊惊青青咁样企起身，咁啊谂住扶翻啲僵尸，同啲僵尸着翻衫啊，梳好条辫咁啦。点知一个唔留神，脚底一闪，原来啊踩中自己记笔记之笔，成个人啊扑去个僵尸嗰度，啱啱俾有个扶起咗只僵尸，俾文才兜头咁一撞，成只僵尸有平砰一声跌落地下。有哥只手本来扶紧只僵尸噶嘛，俾文才凭空咁样一头撞过嚟，只僵尸又落地，两只手一空就变成扶住文才啦。咧就好似乱世佳人阿男主角抱住阿靓女咁咧。文才望住阿有哥，正所谓巴掌不打笑面人，咁啊随即对有哥就： 有哥， 呢个閪样仲难睇过喊啊！有哥望住佢。不由得举只手一把就拍落佢头壳顶度啦！ 你两条契弟，你话，哎呀！ 随即一脚就想伸过去啦，望望隔篱九叔，见到九叔个冇乜表情，唉，咁话晒都人哋徒弟，关自己咩事咧？要教徒弟啊，都系等人哋嘅师傅噶嘛。继而就望住九叔讲啦：， 唉，师兄，算啦算啦，我走啦。 九叔拉住佢讲：，做咩咁快走啊？唔住多两日添。 有哥啊讲啦：，唉，咪搞，我啊怕啦，呢两只契弟我惹唔起啊。 秋生一边扶啲僵尸，一边就帮啲僵尸拍拍身上啲尘啊、灰啊，整靓条辫啊咁样。拧转头同有哥讲啦：， 有哥啊，我哋真系冇心噶，只不过咧中间有啲意外。系啊，就系、是、意外咯。意外就系意料之外嘛，我就细估唔到你两条契弟多谢都冇想，拧转头就搞我班老细。哎呀，师兄，我都唔知你点解咁中意教徒弟。如果比作系我徒弟啊， 九叔啊望望佢，咁如果系你徒弟点算呢？ 我好彩就冇徒弟。 九叔啊望住佢讲啦， 你冇徒弟咩？你之前唔系有一个叫阿方仔嘅？ 不过我冇正式收佢，我呢世人就冇乜收徒弟命嘅啫。如果唔系，仲要我亲自出马去送翻老细。 呢、这个时候咧，九叔拍拍有哥膊头，一路拉住佢行过隔篱张台度坐低讲啦：， 文才、秋生，仲唔快啲同你师叔道歉？ 文才同秋生好醒目咁样行过嚟、 有哥、今次真系对唔住。 秋生见到文才咁急，突然跟住一脚啱啱踢中文才膝头哥个弯曲位，文才当堂咣一声就跪低。有哥望望佢：， 哇，你咁大礼我受唔起喎。 九叔就讲啦：， 受得起，受得起，毕竟佢哋系晚辈，你系师叔嚟噶嘛，大人有大量，系咁以揼两锤好啦。 有哥望望九叔，卒之就唉咁样叹咗一口气。 你话收徒弟系唔系整个顶心惨俾自己啊？啊！ 九叔跟住讲啦，我啲徒弟咧系就系白厌啲，不过你话斋心地尚算善良，都比较正直嘅。有时咧睇开啲 吓，睇开啲，最紧要帮到手啊嘛。 我睇你嗰个方仔都唔差。 有哥一听到啊，拍台拍凳咁跟住讲啦， 佢唔咋？系系，人啊几勤力嘅，木木独独又唔似得呢两条契弟咁识闯祸。 系咯，咁咪好咯， 激少几餐嘅话，都长几年命噶啦。弊在条懵仔啊，戆戆居居不达止，仲成日串通我人嚟恰鸠我，挫住我条气，真系你话啊！我都未收佢做徒弟啫，只懵仔竟然话我唔啱啊，帮住外人。 秋生啊，好醒目咁隔篱讲啦。 啊，有哥唔好嬲，唔好嬲。咁你徒弟有咩做得唔啱嘅？嗱，我哋当系补偿咁服侍翻你啊。 服侍，我冇咁嘅福气啦。嗰条契弟可以激少我一阵啊，我就阿弥陀佛噶啦。啊，我呸！ 啱啱好，文才谂住企起身，有哥一个呸。成督口水喷晒文才个面度，文才又唔敢抹啦，一路傻更更笑住， 系我阿弥陀佛，我阿弥陀佛。 有哥突然间成个弹起，指住文才讲啦：， 哎呀，你仲然激我唔够啊？阿弥呢陀咩佛啊？信唔信我丙你啦？ 九叔隔篱揿揿佢只手又讲啦：， 阿友，做咩咁大脾气啊？ 阿弥陀佛得罪你咩？ 有个慢慢坐翻低，又开始发牢骚啦。 阿弥陀佛就冇得罪我，但我最憎就听到阿弥陀佛呢几个字嘛。 咁奇怪，有乜解救啊？ 咧，我同你讲，住我隔篱咧就系只臭和尚，嗰只臭和尚啊叫日友，一日到黑就喺度灌迷汤，又话呢个咩四大皆空，嗰度咩空啊？有一日你知唔知？我叫阿方条閪仔帮我买酒咧，你知我中意滴翻两杯嘛？ 是啊， 嗰条契弟竟然就唔同我买不达止，仲要叫我话阿、师傅饮得酒多伤身，你都饮少啲啦咁样。我啊心谂你只閪仔又好似系几孝顺喎，就同佢讲得㗎啦，我有分数㗎啦。佢就话阿、一休大师话饮得酒多乱性又伤肝，话饮酒啊唔啱啊咁，扑你过街啊，我嗒两尾有关嗰只秃驴事嘅。跟住我同佢讲啦，喂靓仔，而家究竟我系你师傅定系嗰只秃驴系你师傅啊？你知唔知佢讲咩啊？佢就话阿友哥你都未收我，理论上嚟讲咧，佢仲唔系我徒弟喎、 啊。哎呀， 你话呢说话边个教佢啊？一定系只臭和尚教佢噶啦。点知条友仔仲要大条道理嘅同我讲，阿友哥你啊成日赶尸啊咁夜瞓。睇你嘅眼里带黄，主要伤肝。啊，酒啊属火啊，你肝火盛嘅话咧，仲要火上加油，对身体又唔好。应该食翻啲清肝下火啊，炖个雪梨俾我食。 啊，你话只死仔，究竟嘅边个系师傅啊？教翻我转头。 九叔听完就笑啦， 呢个方仔真系几有趣。不过佢又讲得啱啊，你啊就应该少饮啲。 我知啊， 唔知你又闹佢 啊？如果佢系九唔搭八啱一餐咧，我都算啊。但系佢系都要一本正经咁嚟递我咧，我就唔抵得。你话呢啲系边个教嘅？我就问佢啦，细佬，你咁劲，不如你教我啊？你知道佢点讲啊？佢话不敢不敢。虽然你就未收我做徒弟，但系相识一场，芸芸众生都叫做有缘分。就唔可以睇住我见死不救咁样 啊！屌喇嘛，你话 佢又好口啲都唔识讲啊，系都要同我讲道理，我最憎人同我讲道理㗎啦。 秋生呢个时候不忘拍马屁嘅讲， 係咯，计我话呢，我就即刻同你讲对唔住，然之后即刻行出去买两斤孖蒸加隻烧鹅髀啊，左髀嚟到孝敬返老人家咁至系嘛。 我当时都系咁叫佢㗎，你个契弟唔好讲咁多嘢啦。你如果仲想拜我做师傅嘅话呢，你就即刻同我打两斤孖蒸返嚟，攞隻左髀俾我叹下。 跟住佢又讲，阿友哥饮烧酒就固然係唔好，仲要攞烧鹅髀嚟送酒，咁就相当于火上嘅加油。 阿屌喇嘛， 你话呢条友啊咬个碌木嘅，点对呀、啊、师兄？ 九叔啊讲，都唔系啊。这个方仔又几得意，人啊够昂直，而且你成日去赶尸又唔得人教佢。我睇呢啲嘢佢都系自己睇书睇返嚟。 唉，得啦，你咁鍾意教，迟啲我过契俾你，你教佢好过啦。 九叔啊笑笑啊讲。 有机会，有机会，你唔中意嘅咪攞俾我咯。等佢做个榜样，教训下秋生同文才两个死仔，咁啊最好。 嗱，你讲噶，你又唔好唔认数啊。赶尸啊，固然攰啦，翻到去又要对住碌木咁嚟顶心惨，又要对住隔篱暗暗惨惨，烦到扑街咁嗰条一休老和尚，你话 讲住啫，暗喺个酒壶谂住倒酒啦，点知倒倒下咧，啊冇酒啦。秋生啊，顺手一拍文才，文才啊醒目啦， 有哥啊，咁唔啱我，我而家就帮你即刻打两斤马马精翻嚟，好嘛？ 仲打孖精？你两条契弟啊，快啲帮我收拾好呢班老细佢啊！等阵我瞓醒见到班老细少条头发，我都为你试问我你听。 九叔个令令头慢慢企咗身，同文才讲啦，仲企喺度？ 师叔叫你做嘢，快啲去啦，唔好唔记得啊！你哋两个听日仲有事做，我同你哋一齐去。 吓、啊，师傅你都去？ 啊系咯，咁你都去埋，咁二庄就冇人打你咯。 二庄平时都冇乜人嚟㗎啦，我同你哋一齐去，放心啲。秋生同文才拗拗下个头， 若我估到师傅啊无啦啦同佢哋一齐要送婷婷去， 唔通中间有咩打算？咁系啦，咁究竟九叔有咩打算呢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